纷乱的倒影，谁不曾徘徊过，不曾留恋过，愿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，在一个寂静暗凉的夜里，含着眼泪我默默离开你，千言和万语不曾说起，只有静待伤痛的痊愈。离开你不容易，想念你不得已，如果你仍在意，不必勉强你自己，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，只要轻轻把我抹去，在好多好多纷乱的夜里，我在梦中轻轻呼唤你，想你的笑思念化作苍白的回忆，每一个凄美爱情故事里，总有令人伤痛的际遇，不能不想你，不能忘记你，让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，离开你不容易，想念你不得已，如果你真在意，不必勉强你自己，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，只要轻轻把我抹去，